做着忧伤心却在心里头难免失落，一心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，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望尘望忧，我想要简单无欲无愁，那一夜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得，我想要的自由。

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。